再劲啲嘅。 九四八疯狂运动。Yeah！ 絕對唔係話嘉嘉唔夠勁，不過嚟個勁啲咧，係講啲嗰啲車聲啫。 哦，你自己整㗎，原來係。 係啊，如果你有兩個嗰啲麥咧，一邊校左邊，一邊校右邊，帶埋 headphone 就。 犀利喎，勁啊！好，我哋就第二 round 男人中硬係中意喺啲女仔面前表演，真係不知所謂。 咁你又冇咁話自己，咁啊都真係幾勁嘅。